个真挚的声音放在你耳边，你没有听到。 当你日中时，在耳边轻轻敲下，因为又共迎来了新的一天。我是吴哲彤，欢迎光临零点月华这座温暖的音乐小屋。 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，我希望你能对他说我愿意。如果要在愿意前面加上一个期限，我希望是一整夜。 夜歌，我是吴哲彤。听夜歌不寂寞，欢迎进入夜歌的世界，我是吴哲彤。每次见面之前，我都会在想你的方向，你住在什么地方。有人说我还住在车里，我还在等活。那我想用一首歌，一首夜歌，把你带到另一个地方，一个很宽敞很舒适的地方。来听伍思凯的这首住在我的心里。 会不会寂寞，我在你身后，怕不怕失落，紧抓住我的手，错过我梦，别再说是停的我。 我是一名在校的研究生，我现在每天也是工作深夜，主要就是在校研究生老师布置的一些项目，这项目可能基于一些国家的或者企业的要求吧，我们这项目很紧，所以说每天基本上都很累，工作到很晚，周六周日可能还会加班，这个跟在现在上班的工作人员也很相像了，所以说对于现在的研究生来说，我也提醒大家要多注意身体。 统统都遗忘，遗忘得统统都遗 Yeah. 皆凡人。如果天上的云知道该怎样给我们幸福快乐，那我愿意给他唱首赞歌。如果云知道该多好。 爱一旦结冰，一切都好听清。泪水它一旦流尽，只剩决心。放逐自己在黑夜的边际，任由黎明一步一步向我逼近。

外面的路难走，人心险恶，要是说在外若有不如意的时候，三月的花想想他们吧，三月花花有花，许我心里那些话，它是我无缘无悔甘心出一生的牵挂，三月花花的花，是我心里那些花，我在这花开的地方。他是与我无缘无悔甘心付出一生的牵挂，三月花花的花，是我心里那些花，我在你出发的地方等你，我在这花开的地方 赚了一些钱，能够反正生活也能养活自己吧，差不多，然后自己能够多攒一些钱，然后就回家开个自己的小店，或者能够养活爸妈那些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 期望在落空，我冥冥之中总认定我们会重逢，任何翱翔都漫长，但也并非挣扎过就一定能够触摸到天空，我睡在枝头做不应该去做的梦，我感动苍生却不是会被谁歌颂，无论埋藏的愿望破灭还是刚懵懂，都已无法再去选择自己的勇，默默地注视着今生想起谁，习惯了最冷不管泪为谁而涌，我要腾空，我要展翅闪动，我要我的自由， 吹出一声不害怕，期待在落空。我冥冥之中总认定我们会成风，为爱淹没进化丛，寻找深爱的面容。浮生阅读这城市还有霓虹，退掉厚重的负担将守护。 师傅，您辛苦了，他们都睡了，您还忙着。这里是夜歌，夜歌，五周同主持。 要是谁跌碎了酒杯， 还是怪你残忍，我对你又爱又恨，证明了男女之间充满矛盾。 有一阵子非常喜欢读诗，觉得那太美了，让我忘掉了许多悲伤。所以我有时候我会在想，无论你做什么，你都可以去读诗。其实你的生活就是一首绝美的读过的诗。 边喝水边看飘过的雨，想起了你，我站在窗口翻起深秋色的记忆，你皱眉的脸，你沉睡的脸，跟我说再见，你平静的脸。我们有多久没有联系，没见过面，幸福生活忙得让我忘了惦念，几个情人节，几个圣诞夜，一走一次就少了终点。你只剩一个轮廓，从不一起触摸，心头的季节就换了。你就像读过的诗，记忆中的每一个字，变成心里面的一种固执，让眼睛随时会潮湿，要我诚实。爱就像读过的诗，阅读着多迷人的字，后来才明白了别的意思，永恒是最难。 你来和我相会，日复

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幸福。